情只有我说这 歌咧，绝对就系阿琼啊，算系最后一首带俾我哋嘅歌曲，因为呢首系佢最后推介俾大家嘅歌曲嚟嘅。佢一个乐天嘅人，相信佢呢一首歌系要话俾大家听，每一个人都 have a nice day。 冇错， 佢系阿怡轩。 系啦，咁即系经历咗一个礼拜啦，我每日其实都会一路碌住嗰个社交平台啦，去到睇啦，咁去到今日咧，即系我谂大家都会觉得啊，一路碌住，一路谂住佢嘅快乐，佢嘅正能量咧。我谂呢样系佢俾我哋嘅，即系同埋嗰种笑声，嗰种每日喺呢度做节目嗰种专业，我哋都会秉承住呢一种嘅态度，去继续同大家做节目，亦都会记住佢。 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都记住佢呢份嘅精神啦，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嘅感觉，亦都可以同大家一齐继续地啊，每日都系充满住力量嘅，就好似佢咁样。 冇错，同埋阿琼，我哋会挂住你嘅。 我呢半生就系俾情义两个字累死啊！ 思芬，你扮紧丁蟹啊？ 杰彤，我唔系扮丁蟹，我系扮巨蟹。 咦？咁睇嚟你对巨蟹有啲误会咯？不如今日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里面嘅星座自修室环节，会同大家研究一下巨蟹座嘅特点啊！ 咦？丁蟹系咪巨蟹座嘅咧？ 我唔研究呢啲喎，有。On a Saturday night。 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时间嚟到四点十三分啊，咁啊呢度系星期六嘅寻常事， 认真做， 系直播室入边有莫莉啦、思培啦、迪神喺度啦，咁喂，今个星期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咁啊呢件事咧，其实就系呢排同个朋友倾开，佢遇到嘅问题，佢就话原来佢系好少喺搭小巴嘅过程入边咧系嗌落车嘅， 咁佢平时点落车啊？ 佢平时等人嗌咯， 即系全子仔 等人啊， 俾个小巴师傅拍下个站落， 拍一拍佢个手， 系 哥哥，我想落车， 系或者 俾个纸仔佢， 粘喺佢棍波上面， 咁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呢个太危 骚扰， 冇错，呢个太危险啦。咁但系佢话佢有时咧去到即系唔系太，即系知道嗰啲站头可能未必个个会嗌落车噶嘛，有时真系得你一个嗌嘅啫嘛，佢会上车前同司机讲。 唔該，你邊度叫我有落啊？咁樣 點解佢咁唔中意中途嗌落車咧？ 因為佢話原來佢經歷過咧細細個嘅時候咧，即、就、係、是、一個不愉快嘅經歷喺讀書嘅時候。佢話佢嗌過落車之後咧，係幾次啦，唔係一次啊，係隔離嗰個人嫌佢好大聲。第二就係嗰個司機聽唔到，然之後鬧翻佢。你下次講大聲啲得唔得啊？咁你點落車點停俾你啊？咁樣 哦，哇！咁又真係一個童年陰影嚟嘅喎。通常我自己嗌落車我盡量會提高把聲，然後希望用一把美妙啲嘅聲音嗌落車。 好啦，你 試下 坐翻，你坐翻後啦。OK， 而家我揸緊車啦，嗡嗡嗡嗡嗡，你點嗌啊？ 香港電台有落啊，唔該。 即係佢用呢、這個嗰啲叫咩啊？ 你 feel 到我誠懇啊？ 引誘司機嘅大發嗌落車。 誠懇啊！但係你知唔知你啱啱嗌嗰個落車嘅話啦？如果冇搭小巴上嚟嘅朋友仔咧，你啱啱嗌落車咧，司機一定未必落嘅。 又或者 係咩？我好大聲，然後用呢個聲線嘅喎。 又或者你頭先嗰個嗌法咧，個司機係即刻暈浪，佢會俾你落車，但係其他乘客會秒你，心諗使唔使啊？嗌個落車啫。 我想話司機會同佢講，即係邊度啊？咩香港電台啊？你知唔知上下集噶？电视报噶，咁佢咁问你咯，系啦，山山脚啊，差好远喎，咁样。 你试下先啦，通常用呢把声咧，都唔会有人闹你噶。 我试下用呢把声，我惊我赶咗落车俾人。 你快啲落车，而家落， 你而家即刻落噶。 系啦，唔系得吓。 我想講咧，就係咧，其實唔好話佢有冇陰影啦、我相信咧，有好多人咧，其實咧都對嗌落車有恐懼嘅。我其實有段時間都驚嘅，因為咧，就算你冇俾佢鬧都好咧，你係見證過。嘅小巴司機係鬧其他乘客，呢個人生必經過一定，你一定至少你見過坐底一次， 早啲嗌嘛嗰啲， 唔係啊咁細聲，鬼知啊實聽到啦，即係嗰啲咧，一係就話。你不如過埋下條街先講呢度落，即係你一定會，你聽到佢一定用唔同嘅方法去話一啲人嘅，跟住、 啊、 就令到久而久之咧，我哋嘅潛意識，因為其實我哋由細到大已經聽慣啊嘛， 係啊， 即係等於我哋成日都話你細細個有嘅恐懼，你就會到大個嘅時候，你都會有嗰個陰影 嘅。記住噶嘛， 記住噶，你就會發現，你就會驚咯，你就會覺得哇，好似我幾時嗌都好，都應該會俾人鬧噶， 係啦、啊。 是要本地人才至識嗌嘅，因為諗下，如果你唔係熟嗰條路嘅話，你點知可以啱啱過完 A 站，你喺假設 B 站落啦，你要等到佢啱啱出完 A 之後，準備去 B 嘅中間嗌，即係你真係要掌握住嗰個最黃金嘅時間嗌。 我諗緊，你啱啱講嗰，即係嗰個人係因為佢唔識路。所以佢講嗰啲個司機唔明 白，佢唔知道會去咗嗰個站之後先嗌咯，佢可能好早就嗌、 啊。如果我唔熟路嘅話，我一定咧上車嘅時候同坐喺司機師傅啦附近嘅位嘅。咁跟住之後咧，趁嗰啲紅燈啊，或者我上車嘅時候已經同佢講話，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陣間喺邊度嗌我落啊？咁其實咧，有啲師傅啊真係好好人嘅，佢知你唔熟路咧，咁你聽到你咁講，即係知你唔識噶啦，佢就一定會話俾你聽嘅。又或者有啲咧，佢會趁你空檔嘅時候，即係紅燈嗰啲咧，會同你講啊，你去咩咩街啊？你去咩咩街嘅邊度啊？譬如可能你話哦，我想去嗰個銀行啊，佢就話哦 ，OK， 咁啊差唔多到嘅時候，嗱前面就係嗰咩咩街啦，嗱我喺邊度俾你。你喺前面转咗咧，行入去转弯位就见到嗰个银行噶啦，即系有啲系好到系导航咁样教埋你点样行添嘅。 嗱，我试过有朋友系细细个嘅时候啊，同家用姐姐一齐就坐小巴啦。咁头先就系讲啦，如果你真系识路嘅，或者即系自己地胆，或者你系嗰度嘅人，咁你嗌落车就好舒服啦，系咪先？咁但系你知道家用姐姐点咧？讲英文 系 点算咧 ？Stop please， 唔系、啊。佢話嗰次咧就好印象深刻喎，佢叫嗰個司機大哥咧，佢車面有落， 係啊係啊，而家開始有好多，唔好話而家開始啊，我都聽好多，因為之前會成日聽到 bus stop please， 跟住佢哋好細聲好温柔噶嘛，跟住其實真係好多人聽唔到，跟住之後咧有一次佢 bus stop please 咁，跟住聽到個司機唔知嗌啲乜嘢啦，跟住。巴士站唔該咁樣 就聽得到啦，可能佢真係要你如果同佢講英文，可能 bus stop please 咁樣，可能佢真係 get 唔到咯。佢、 啊、 平時聽開村口有落，街口有落咁、啊、樣噶嘛。咁但係咧嗰次咧，佢就個姐姐講完之後咧，佢翻嚟笑咗好耐，但佢又諗。点解自己明明讲得到，佢又冇帮我姐姐讲？但系最后个姐姐就每一次都真系咁讲咯，车面又落，系啦，嗰、那个位停咁样咯。咁 嗰个位停都识讲， 佢真系要学啊，因为冇办法，佢要带翻学放学啊。咁佢个即系当其时，妈咪就教佢个姐姐点讲啦，咁样。咁但系啊，仲有一个分享，這个朋友咧就系嗰晚食饭讲开嘅，佢话佢咧最新鲜滚热辣咧就上个礼拜发生。咁我话说坐小巴就同我嘅另一半搭车咁样，咁啊坐紧小巴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后面听到咧有把声就话 司机前面有落 吓，咁悠远咧， 司机前面有落， 佢有冇？ 司机都唔知认唔认好， 仲叫女声、啊。 哦，系佢司机前面有落， 要先劲啊呢、這个，系啦、 啊， 佢司机前面有落，跟住咧佢已经心谂啦，啊个司机一定听唔到，咁、 啊、 然之后司 佢就拎大声公出嚟嗌， 类似啦，佢即系司机过咗站，佢冇拎大声公出嚟，佢喺好远嗌，司机话咗又落啦，咁样， 哇，即系其实好有中气嘅， 使劲啊，系啦、啊，佢突然间拼起劲上嚟就讲好大声，然之后全车人都呆咗咩事啊？咁佢就话：啊，咁点解头先咁大声你唔讲咧？你系要细细声讲嘅。咁司机就听唔到啊，前面落啦，咁样即回应翻佢咁样啦。系啊，呢、這个就系佢话：哇，嗌落车，原来真系好多人都有呢啲嘅问题嘅。 其实我谂过好低能嘅嘢噶。 吓， 系啊。咁话说就系咧，咪成日都我哋成日听到丝袜佬、丝袜佬咁样，几多钱、几多钱， 唔使 唔使去图咩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跟住我都有谂过啊，如果真系再咁惊嘅情况下，我应唔应该又系录低佢？巴士站，巴士站，前面巴士站有落。 其实你可以 系啊，咁其实呢样嘢会唔会杜绝咗令大家惊嗌落车嘅人？佢哋就咁 pay 就得咯。 呢、這个真系得喎。 司机，巴士站，巴士站，前面巴士站有落。 哼首歌出嚟 rap 啊， 系可以斯文佬咁嗌。 唔系，我觉得可以搞啲 campaign， 就系喺小巴站啊，搞嗰啲活动俾啲客乘客啊，就系话嗱，我哋其实咧成日都惊你啊，唔好嗌有落啊，好蚀底啊，或者要行好远啊，我派呢个机咯。即系派呢个机，落车就收嘅， 净系嗌呢个。 即系你唔系拎翻屋企嘅，我上车俾你，你落车回收。 我觉得呢个唔得啊，唔成立啊。 点解咧？ 因为其实好多人咧一定会唔小心袋咗走咗啦，咁、那个成本就会真系越嚟越多，咁啊变成 就会多垃圾啦。 好似 USB 手指咁啊，你变相无啦啦屋企突然间有成30个、40个，咁你又用唔晒，咁你出街嘅时候你又继续再拎，跟住之后一来资源啦，二嚟就唔环保啦，三嚟嘅时候就真系好贵，即系唔成效咯， 好简单啫。其实你咪就咁攞嗰个翻译器咪得咯，网上翻译器，你用英文打完之后，咪有一句中文出嚟嘅， 咁咪直接 play 中文出嚟咯。 唔知有冇人 用咧？都得，唔外国人可能会咁做。 同埋个电话会可能比较细声啲，可能就要坐到好近。 可能佢播出嚟好细声。 喺耳边咧， 然后佢嗌出嚟，听唔听到？咁样可以咁样，系啦，咁样。嗱，点解我讲起呢一个咧？咁原来咧，即系有啲人咧系网上就列出咗一啲嘅好奇怪嘅小巴落车嘅嗌法。咁、你听下啦。咁呢个咧就系第一个，前面转弯位交通黑点牌嗰度有落。 好惊！交通黑点牌仲喺度落， 系啦，我系司机，我心谂你而家咪玩我咧， 系啦，仲俾你落车， 系啦，讲明交通黑点， 咁佢就咧直情有啲人咧，直情问完之后啦，落唔落得噶嗰度？ 我就会话俾你唔得咯，如果我真系有小巴牌， 前啲啦， 前啲啦， 系啦，另一个咧禁区有落。 哇！ 咁、 哦、 呢 个 都多噶、哦， 即系以前细细个都系咁噶啦，成日、 啊、 都听噶啦。诶、前面禁区唔该咁样，咁、 啊、 可能佢讲系禁区附近啫，咁、啊、一定系俾到个啱位你落 前咯， 系啦、啊。咁但系后屘啲人就成日可能 get 错咗，而家都多噶。禁区后或者禁区前落啊，唔该咁样。但系禁区又落，以前都有噶啦。歌都有咩情感的禁区嗰阵时都系好似系咁嚟嘅啫嘛。 但我啲唔识揸车嘅都唔知边个系禁区，我就唔会用呢句。 系啊，所以其实少人用禁区嘅，而家即系直情可能真系直接话俾你听喺边一边个地啊下面落啊， 系啊， 即系可能你直接嗌一个嘅 location 个名，系户头名或者街名或者边一度灯位嗰啲，咁样仲会方便啲啊。 系 啊，如果唔系真系全个车入面啲人都知你围紧快。 冇错，同埋咧，其实而家好多小巴系有好似巴士嗰啲 禁 落车嗰啲钟噶嘛。 但我想讲咧，就算有都好咧，你有冇发现其实唔系好多人禁噶咋？ 系 我自己都惯咗咧。我会照嗌落车咯，而唔揿咯。 吓、啊，反而唔系、哦。如果我嘅经历咧，就系、是、我上到车嗰、那个车系有嗰个掣咧，就冇人嗌落车嘅、嗯，全部都揿掣，好安静。即系可能真系一架架车。 一揿掣我都冇乜揿。 系啊，我唔揿、啊。我见到但系我冇揿。我见其他人都冇乜点揿咯。我有见有人揿嘅，但系可能个比率系十个嘅话，可能得两个。 同埋疫症可能又更甚咧，啲人都唔敢掂。 系咯， 即系掂完又污糟咧，系啦。咁啊，通常嗱呢个比较多啊，呢度落咁样。 呢度落， 即系好 即刻落， 好近， 系咪要刹车？ 系啦，司机呢度落，即系的士啊。 即的士大哥都不可能說這裡下就這裡下啦， 就算的士大哥你都你給心理準備他前面哪裡下啊，他即刻說這裡下，除非你真的忘記了，即是忘記叫下車，突然間心想哎呀 miss 了、啊、司機這裡下麻煩， 是啦 是啦，我覺得這樣的話是 OK， 所以這一句說話說的時候要跟埋個語氣， 沒錯， 如果你很自由淡定說司機呢度落啊！我係司機，我有過兩個街口， 乘客都鬧你啊！呢單嘢係啦，呢、這個 即係佢要耷啊嘛，危險啊又係。 係啦，嗱、這、呢個啊最 OK 啦，媽咪轉彎有落。 媽咪， 即係總之我哋之前乜嘢嗌錯咗咯、哦，司機又嗌錯媽咪咁、樣啦。 嗌爹哋。 係啦，呢一個咧就間啲，總站有落唔該。 總站都要嗌有 落。係啊， 循環線咯，除非 都係 循環線唔會停噶咩？ 循環線 總站、哦。即 有啲嘅循環線可能係頭尾循環噶嘛，會唔會啊？即係佢一埋咗周之後就即刻要走嗰啲啊？ 係 會唔會啊？ 不同埋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我坐咗喺車尾巴士嚟嘅，跟住瞓著咗啦，跟住咧。我擘大眼嘅時候，即係冇人發現到我架車咧翻緊廠啊，所以其實有一啲司機係 咁佢唔叫你小巴 啫，冇人唔係啊，巴士嚟嘅、 哦、巴士嚟 嘅、哦，我坐喺後座，跟住之後我就問司機：嚇、啊、你發現唔到我？係啊，佢邊有人睇到你啊？ 咁 咪 高度啦，咁咪高度邊有睇啊？咁樣 唔好意思， 你坐低可能張凳真係遮咗你，係 啊，真係遮咗你噶， 我 下我 都遮啦， 我下層喎、 啊，都係啊，你知唔知你有幾細粒啊？ 真系咩？ 系啊！ 你讲嗰下，我真系谂住自己就真咁细粒，其实都有啲份量。 邓子啊嘛，咁啊嗱，另一个啦，通常咧嗌落车咧，最容易标记咧就系嗰个位置嘅某一间 signature 铺头，可能某间酒家咁样。咁但系佢就话咧，其实对于司机大哥可能有时都好识咪识咯，或者新手咧系尴尬嘅，因为嗰间可能执咗多年噶啦、你而家先至嗌，佢未必识俾你落嘅、好啊，另一个啦，快讲啦，就系、话司机呢度有冇落？亦都好多人問， 我覺得應該問可唔可以落，就多人問嘅真係。 呢啲可唔可以 落？差唔多。 係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唔敢買有落嘅人，係啦，就最常見。咁究竟以上講嘅咁多種人，你自己係屬於邊一種人呢？ 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 转揾你有，佢系石永利。一百岁备忘录，转头翻嚟继续侵相思，认真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相隔四个几月以来再次本地零确诊。三男三女确诊者年龄介乎28至45岁，其中三人没有病征，他们分别由印度、菲律宾、印尼和巴基斯坦抵港。至今本港累计有11445宗确诊个案。有游泳教练团体呼吁政府考虑早日重开泳池和泳滩，包括建议政府分区或者分时段开放泳池，以及限制入场人数等，避免一刀切管理。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及辖下香港游泳业界关注组表示，希望政府和业界建立正常沟通渠道，建议政府按照疫情局部开放泳池，并且暂停使用更衣室淋浴设施，亦都可以要求泳客在游泳以外的时间都要佩戴口罩，以及只是容许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士或者持有阴性检测结果的市民进入泳池。关注组亦都提出自我监管约章，倡议游泳教练和学员定期接受病毒检测，教练在水中佩戴面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等。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举行公开聆讯，跟进审计报告有关政府部门处理海上垃圾的工作。有议员关注海岸公园承办商的服务质素，有员工缺勤，当局会不会加强罚则阻吓？渔护署署长梁兆辉话：会考虑引入惩罚，加强阻吓力。又强调承办商的服务表现有机会影响将来再投标。康文署署长刘明光话：已经落实部分审计署的建议措施，包括提升清洁辖下泳滩的标准，加强对清洁工人的额外监管，同埋加强海上弃置废物的执法行动。英国西南部城市布里斯托尔再有大批民众上街抗议国会正在审议的新警务法案，赋予警方更大权力限制示威活动。十人涉嫌使用暴力袭击急救人员和藏毒被捕。不满法案的几千名示威者漠视政府的防疫规定，星期五在市中心集结。警方说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玻璃樽和砖头等杂物，多人被捕，其中三人亦都涉嫌和当地上个星期日导致两名警员重伤的暴力示威活动有关。新警务法案赋予警方新权力，可以限制街头抗议活动的时间和噪音，不少社运人士反对。此外，一名警员月中涉嫌绑架和谋杀一名女子被起诉，社会越趋关注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问题，加剧民众对警方的不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早晚潮湿，下周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塘的希福道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现在介乎窝打路道至剑桥道的一段希福道西行暂时封闭，车辆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在牛头角道因为有维修工程，直至到明日的下午三点钟，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淘大花园一段部分的慢线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象鼻山路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i, this is Kylie. Hello. I'm Yana Lewis. Hi, this is Madonna.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Monday,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玩了喂，玩了喂，玩了喂！ 系啊，今日到我哋啊， 系 即系我啊， 到我哋、啊，我哋估 系啊，玩埋今日嘅咋？ 系啊，玩埋今日啦。 因为咧，我哋下个礼拜开始咧，就会有一啲新嘅环节推出俾大家。 系 系啦，咁啊， 期待下。 系啦，到系咧啲乜嘢咧？我哋依然秉承住好寻常嘅事，都会好认真去考究同埋认真去做嘅。咁啊，到底系咩咧？咁啊，下个礼拜先至再揭晓啦。 系 咁啊，今日继续咧就系 Saturday Game On 啊呢一个环节。咁啊，今日就系我。 嗯。 咁咧，俾最大嘅 tips 大家先啦。呢一样嘢咧，都系咧一个算系叫玩具嘅物体嚟嘅，即系俾人玩啊、嗯，又唔可以叫玩具嘅，俾人玩嘅嘢嚟嘅。 嗯。 我已经将佢。概括得好簡單，再唔再再唔係你哋話你有我冇呢啲？ 喂喂，子龍啊，你翻嚟玩啦， 啱你啊呢啲，係啦，唔係呢啲。 嗱，通常咧，阿莫帶翻嚟嘅玩具咧，都係可謂係玩嘅嘢，係我覺得佢近期係中意帶啲特別啲嘅，係、新奇啲同埋近期出啲嘅。 嗯， 因為之前咧佢就中意玩古老當時興咁樣噶嘛，即係 古老當時興係即係。 布定扁 嗰啲啊？ 布定扁啊？ 好 靓，系咯，好靓估啊！ 哎呀，咁先最好嘛！咁就系以前细细个玩嘅啦，咁但系啊，近期好似中意带啲新嘢翻嚟。 嗯，你估佢唔到噶，可能今日去古老当时兴噶，你点知啊？ 好啦，俾个贴士你啦，都系古老当时兴嘅。 玩嘅。 其 实 我又觉得佢应该唔算古老当时兴噶。对唔住啊，我收翻呢句说话，因为我谂谂下，其实佢冇乜话点样叫做 时唔时兴。 系啦， 嗯， 系啦， 我真系了解你啊， 耐唔耐都会见到有人玩嘅。 我最了解你嘅男人。 是不 是 是但我女人来的。 我是最了解你的男人我是男人。 是 男人我够知道你女人。 我怕呢有很多男人现在 send message 给你站住我你没说什么说什么 搞事啊咁样。那我们开始了问问题了。 刚才已经答了你们了。 你刚才被 keep 了。不是 啊师傅说是古老道醒嘛。 Game on! Level one! 好我问了这样玩具是要砌的。 不用。 嗯 呢样玩具系防水嘅， 唔防水 嘅。 呢样玩具系， 因为我即刻喺度谂紧防唔防水咧。以我认知，佢唔防， 即系好似纸嗰啲咯。 呢样玩具系几多岁年龄层先玩噶？ 任何三条啦， 任何 六八岁都会玩。 会， 其实唔防水嘅玩具我都好少见嘅。因为通常你俾得小朋友玩嘅嘢都 唔系喎，睇你点咁讲真，睇你点谂佢喎，唔防诶防水， 佢 话 唔防水啊嘛， 佢话唔防水啊，哦你话唔防水喎， 系咯， 喂做咩你同我同一阵先啊，你又啊，你系咪玩游戏啊？你咪扰乱对手啊？ 系谂住唔到你哋啊嘛。 咁防唔防啊？即系防水嘅，唔防水嘅 ，OK， 不防水， 即系唔可以遇水啦。有啲咩系唔可以遇水咪纸 水 咯， 诶、啊，水水咪防水咯， 纸啦， 木都唔防噶，你冇 coating 你嗰啲木都系烂噶，会湿水。 系咁都算唔防水系咪？即系木啦，纸咯，咪即系同一个， 又同一个，又同一个品种。 纸都系木做出嚟噶嘛？ 哦，咁任你噏噶喎，你讲好多嘢都可以用埋一睇喎。 纸啦， 纸啊木， 纸皮啦。 纸我哋问一个确实啲，我问先，系咪纸做嘅？ 唔系， 咁唔使谂啦，谂辛苦要咪？ 胶啊，防水。 系咪木做啊？你问系咪木做啊？ 系木做噶？ 五条唔系。 点啊？ 我今日买大包啫。 系啦，唔系纸，唔系木，但系又会唔防水，即系 佢系。玩的时候呢他是用一样东西定是还是用多两件数去玩这个游戏？ 你不要答住不要答住不要答住不要答住。我都不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 即是譬如好像那些。 我怕你浪费的问题啊。不明 白。小过呢 我觉得他意思是好像积木这样，即是有一大堆摆在一起啊，定是就这 样 一 块 泥胶得一嚿那些我估。 是啦，即是你可能 puzzle 这样你很快才可以拿来玩的嘛，即是你一块玩不到的嘛。咁但系， 咁你 系 咪 继续？ 你 系 咪问呢个问题啊？想 你咁样截住我，唔知问唔问好？你觉得咧？问唔问得过啊？ 我觉得问唔过咯。 啊，咁算咯，即系佢唔会带啲咁隆重嘅嘢翻嚟，即系咁难搞嘅。 又唔可以话唔隆重，但系未必咁大费周章而去讲，要俾你估咯。 系， 我觉得系件好简洁嘅嘢嚟嘅。 我见到有听众留言啊，冇偷睇噶。 嗱，你送嘅咋？ 我送嘅， 我送嘅系简洁嘅， 系 简洁。 咦？有听众？ 系啊，听众， 睇下先。 几多 pop up？ 呢一个嘅玩具，头先我组织一下先，唔系砌嘅，系唔防水嘅，即系佢一嚿个体， 一嚿 唔防水，唔系胶，唔系纸，唔系木，咁即系胶啦，可能。 但系胶咪防水咯，好混乱咧。 唔系喎，胶 防水，但系唔系木又唔系纸，咁仲有啲咩咧？听众朋友可唔可以 帮 我 查？不如问埋系咪胶啦，好唔好啊？ 系咪胶？头先咪讲 佢有讲咩？ 冇， 系咪胶啊？ 佢有胶嘅成分 系咯，因为唔系纸唔系木，佢一定唔系铁啦。咁然之后你一定系有胶嘅成分，但系佢都可以唔防水。我哋而家走翻个方向先，唔防水可能佢电咧，佢咪唔防水咯。如果佢有电嘅咪唔防水咯。 要入电嘅玩具 系咪有电？ 唔使唔系， 唔系、你点 有之后有啲进化版系有电， 即系你今日呢个冇嘅， 我嗰个系最传统嘅冇嘅。同埋其實基本上咧，所有人玩嘅咧都係最傳統嗰啲嚟噶，好少會玩電嘅。 咁我想問電嗰個用途咧， 是只是装饰用啊，定是帮助你 实用啊？ 俾电力 即系佢真系有用，即系佢真系有用处。哦、但系好少人用，即系好少人玩呢一样嘢嘅时候，刻意去买个电。不过你哋讲完之后，我有兴趣想买咯。如果平嘅话， 连你都会想玩。 我想玩，真系大人细路都想玩嘅嘢嚟噶。 我恨唔恨要噶？你觉得？ 我觉得你未必应该咁讲，未必去到恨，但系你见到你会即刻想攞嚟玩嘅嘢嚟嘅。好啦，咁啊，定系去 level two 啊 ？level two 嘅时候，咁就答埋听众问题啦。好， 又得啫，又得啫，又得啫。嗱 ，level two 你要俾少少时间我。 好啊， 好嘛。 咁啊，但系咧，其实咧，想讲咧，网上面有人已经咧， 估到啦， 唔系估到，佢就话佢影咗张相问系咪嗰样嘢，但系其实佢嗰样嘢咧，我睇完我都唔知系咩嚟嘅。 咁神奇。 佢似系嗰啲类似切苹果机嗰啲唔知乜鬼咁样，我可以带佢俾你睇啊，嗱。 哇！咦， 即系个圆形 咁大嚿， 似生果定唔知乜鬼嘅嘢嚟噶？ 嗱，见到咧一个圆圈啦，圆圈里边有一个圆圈，系啦，咁我里边嗰个内心嘅圆圈咧系有啲锯齿嘅，我都觉得似系，譬如 切苹果嗰啲中间又可以去埋挖嗰啲 啊，嗰啲 系啊系啊，唔系。因为玩具嚟嘅，唔系用具。 O、okay, K， 读晒听众嗰啲啦，系咪啊？ 跟住之后你唔系出 level two 先读咩？ 可以俾首歌大家缓和下，收集晒大家嘅意见先。 好啊，咁啊，再讲一次啦，社交平台嗰度寻寻善真做，大家都可以喺嗰度估或者问问题。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独处永到。But I'm used to lonely， 我喜欢一个，我喜欢一个人听一首歌，没有被发觉，喜欢这种一个人的歌。 If you way over the top, love and hate is kind of city pop. 听过有 Edgar City Pop， 咁啊，翻嚟继续玩游戏啦。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就带咗一样嘢俾大家估啦。咁啊 ，tips 就系玩嘅嘢嚟嘅。咁头先所讲啦，即系有听众嗰嚿嘢系咩咧？佢就话整咗可以加啲瘦肉同埋加啲蛋落去滚汤。头先我俾阿思培睇嗰嚿嘢。跟住，但系我真系想象唔到佢点样可以加啲瘦肉，加啲蛋类滚汤嘅。但系我就绝对唔系嗰样嘢嚟嘅。跟住有人就问啦，有冇卡通嘅嘢做过主题噶？咁佢话佢估系陀螺。好啦，答案唔系。咁啊，跟住问有冇金属噶？冇。有人问系咪摇摇啊？唔系。 我都谂过系咪摇摇。 系啦，有人都话认同啊，唔系。咁跟住之后话有冇竞争性噶？我相信冇咯，但系硬系私底下咧， 自己会攞嚟玩斗嘅。 会唔抵得咯？即系如果对面嗰个人劲啲嘅时候，点解佢会劲啲？我冇咁劲嘅。 呢个物件系可以加强嘅，你可以自己再改装嘅，改装自己嘅。 少啲人会咁样去改装咯，但系你会揾好多唔同方法去将佢变强啲咯。 OK， 呢一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呢一个嘅玩具系市面上系可以买好贵嘅，系咪都百几二百蚊一嚿？ 唔系， 好平嘅咋？ 十零廿蚊 系可以好平， 自制都得。有冇得自制噶？ 可以，但系我发现唔成功咯。 我完全冇头绪个玩具系咩方 向。可以，但 系 我 发 现我整个系唔成功。 你系咪喺玩具铺买啊？ 系。 吓， 跟住之后好啦，有人问啊，几多人玩噶？咩材料噶？海陆空边度玩噶？不如我讲答案俾你听。好啦，但系今日卖大包啦，最后一集咁，逐一解答你啦。可以一个人玩嘅，可以好大班人玩都得嘅。乜嘢材料？头先都讲过啦，算系有胶。海陆空玩咧，通常啲人咧海陆玩嘅，空又好少玩嘅。 咩叫海陆玩啊？即系海度都玩得， 海上面你喺架船上面可以玩咯，沙滩可以玩 咯。沙滩咯。 嗱，因为咧，我头先一路讲嘅时候，我有啲头绪啦。咁但系我又唔知喺海嗰度都可以。 你试下讲俾我听 啊！咁听唔听到啊？ 听到。 咦？阿毛行开咗，听唔听到啊？ 咦，系 系咪啊？ 哇，咁叻嘅你呢个，喂，咁叻嘅， 成日都够唔够？系 咪点样有电咧？ 冇电， 佢话新嗰啲有电咯，你有冇见佢有电啊？呢、這个唔会，咁你点踢啫？ 变成 你点踢啊？如果佢有电， 变成多啦 ，A 蒙嗰啲玩具咯，竹蜻蜓。 唔会，佢头先话系咪踢毽嗰啲毽啊？ 唔系啊， 哎呀， 好啦，俾你摸啊，因为我发现呢一个嘢应该系咧 散咗。 唔系，摸完我谂你哋都唔知系咩嚟嘅， 系咪啊？ 系，但系一见到嘅时候，你哋会即刻上嚟玩， 你知啦。 喂，唔知喎、 啊，我都话啦， 摸下， 佢原本有个大嘅版，有个细嘅版嘅，因为细嗰个版本咧，我谂下，佢争几蚊啦，首先，咁、大嘅真系大好多，即系而家你手上面摸紧嗰个啦，大嗰个咧，你唔好扭开佢， 我知，我摸到，我想问下入边有水噶嘛？ 系啊， 入边有碱水噶嘛？ 唔知， 嗱， 真系唔知， 我估吓，你系认真唔知嘅。定系 fake 我唔知咋， 我唔知 嗱，因为我摸落去形容俾大家听系咩先啦。咁啊，你当佢系一招长嘅手柄啦。咁啊，手柄摆明就系一个俾你揸手嘅位置，因为上面好多嘅纹理啊，都系 fit 你手型嘅可以。咁但系个长度都几长噶，一把间尺咁长噶。咁但系佢系有咁上下粗度嘅，类似咩咧？烧烤叉个柄咁粗， 或者嗰个叫咩啊？北球人勾背脊嗰嚿嘢咁。 北球人烧烤叉嗰个木嗰个柄咁啊，好圆嘅，成肠仔咁嘅。但系咧呢一个咧，去到个顶头嘅时候咧，系有个兜嘅， 因为咧。我见细个支咧系支半香水樽咁样嘅啫，咁瘦噶，咁我就心谂嗰一支你哋更加估唔到，所以我就俾咗钱买支大噶啦。 佢呢个咧个兜咧系心形状态嘅，咁我估系爱嚟俾你倒翻呢个樽，即系呢支嘢啊个手柄嗰支入边系水嚟噶嘛，系倒出嚟咧俾你用嘅。 咁又唔系， 系咪穿窿噶个心形？ 唔系咁，真系唔系。 你摸少少有个窿， 唔系啊， 个心形嗰度。 你见唔见到头先我静咗啊？我唔系谂你嗰个啊，我摸到有少湿啊只手。 你叫你唔好扭啊！ 我冇扭啊！我冇扭啊！ 我就系知道扭，所以先叫你唔好扭。 我冇扭啊！真系冇扭啊！但我唔知系我手汗定系咩， 我 俾你试啊！ 你俾佢试啦， 系咯。 我知咩嚟啦？ 你又知咁唔使摸噶咯？你直接讲啊！ 可能 讲完先啦。 喂， 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 唔系我谂嗰啲，我本身谂住系吹泡泡。 好啊，头先就系谂吹泡泡，所以我拣水咯，唔系嘛？ 系咯，咁但系佢嗰个兜咧，那个心形嘅兜仔咧，佢真系一个兜仔嚟嘅，实心嘅， 啊、 即系平时遮你兜咧。 所以头先我就系话，会唔会系扭出嚟倒落嗰啲拣水，倒落去嗰个遮你兜度啊？即系佢要拆出嚟啊？ 嗯，喂，呢支嘢细个真系会玩咩？好似冇见过。 但系细个唔系咁嘅款嘅咋？ 哦，即系你个进阶嘅。 好嗱，不如咁，最后答案三二一。坚持定唔坚持？ 泡泡棒，因为咧大嗰啲而家出电咧系电嘅泡泡棒啊，我估系呢个 电泡泡棒。 好，思培答案， 呢、這个啊，哇， 信我，信我，信我， 泡泡棒，唔好，我哋分散，我哋分散， 好心救你啊，唔中意， 我哋都有机会啊嘛， 你讲。 我谂系整心形胶嘅一个玩具。 好，开股的神啱咗。Yeah. 但系点解我会话我唔肯定佢系咪碱水呢？你哋有冇发现啲人咪成日话你翻屋企攞啲番碱定唔知乜鬼沟咗水之后都玩到嘅？我发现我每次都顶唔到嘅。 吓，顶到？ 我整唔到噶。 你有冇试过冲凉？ 我攞嗰啲叫咩啊？洗洁精都整唔到。 嗱。 啊 我就整到啊！嗱，我讲个私密少少嘅俾大家听啊。冲凉咧，我好中意咧，由我即系捽番碱啊，然之后好中意我条腰咧开始摸到上我家底。记住将双手交叉咧紧贴自己，然之后捽到去咧，跟住黐住个心口合十咧，一拉出嚟咧，中间有个泡噶。跟住咧，你试下将佢动下动下向上揈向上揈咧，嗰啲泡就嗡嗡嗡嗡嗡咁样噶。 我真系觉得好核突， 好似放到好大个。 你可唔可以唔好形容俾我听你冲凉嘅时候咁嘅 画面啊？我而家做埋个动作俾你， 咚咚咁样， 我成个波飞出嚟啊！ 你仲要只手上下咁喐喎？ 系啊，成个波飞出嚟，佢真系好大个嗰啲咩碱水波咯。 系咩？我真系唔得，定系我悭得滞少碱水？我其实我真系唔知嗰个系咪碱水嚟嘅啲泡。 唔知啦，咁就 啲泡系咯，系咪碱水啊？ 我闻到系碱水味咯。 唔系啊，我意思系呢啲泡泡，即系呢一支嘢入。你系咪碱水啊？ 唔系，嗱呢支我唔肯定，我未玩过你呢支。但系如果你去个科学馆咧，入边有个碱水泡泡天地，嗰啲真系碱水嚟嘅。 翻碱水嚟嘅咩？ 碱水嚟噶，碱水嚟噶，好臭啊！嗰度不过嗰啲碱水，我估系唔可以用太贵嗰啲咯佢。但唔系，可能真系太贵，你未必起到咁劲泡。因为入边好多嘅化学剂噶嘛。咁我唔知道你而家呢支系咪嗰个效果 啦。系啦，所以我就话系咪真系纯粹翻碱水咧？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有冇其他嘅？材料令到佢啲泡泡多啲咧，我都唔知 道。咁呢个心形兜系咩事啊？ 其实佢装饰嚟嘅啫。 切， 把鬼 做人。好啦，影相俾大家睇，上社交平台。 你开咗去拉漏嘅成。 全你的素颜的堆满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足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准成越练越熟练，打我一碟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你都死 Baby girl 被特襲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im not dice, you just lie back, it's more。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在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I still like the way you fly。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 感官张开倒下，动作招式比高下。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

话构思呢首作品嘅时候咧，谂过将自己同另一半所经历嘅低潮写低嘅，但后来又惊大家会顶唔顺，所以咧就将佢哋喺经历中所领略嘅，转化为每对恋人都需要学习嘅相处之道，就系、是、珍惜彼此啦。作曲 Nick Choi， 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 Jason Koo Nick Choi。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Suki S 一百岁备忘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咦，个电话揿极都揿唔到嘅，唔通又坏咗？ 个电话冇坏到，你抹翻干净手先啦。 哎呀，你又用得翻啦，究竟系咩原理啊？ 你估仲系以前嗰只电阻式触碰荧幕咩？ 荧幕唔系得一种嘅啫咩？究竟点解啊？ 想知嘅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五点十分， 系 翻翻嚟《寻秦成真做》， 冇错。 今日我哋弹弹弹弹弹弹弹弹 弹，就系我啦。系港珠特工队都系最后一日。 讲弹， 系今日讲弹弹。 我唔受影住啊！ 唔系，咁我讲完俾听众听，要听好听啦。 系啊，咁啊 ，last 一集啦。 系咁啊，所以带啲特别少少嘢啦。咁我觉得真系好认真做噶。嗱，因为咧嚟紧就差唔多复活节啦。咁 下个礼拜 系啦，虽然复活节嘅复活蛋咧， 人哋要我哋录音。 唔係，下個星期，下個星期 報到時俾你聽啦都。 咁我覺得咧都賴到同蛋有關係嘅，因為平時咧我哋買雞蛋咧，其實長輩係對於買雞蛋好有學問噶嘛，但其實年輕一輩咧開始慢慢流失咗呢個技能。 係。 咁所以就諗住啊，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揀一隻賴嘅雞蛋。 你識咩？ 靚嘅雞蛋。 你識咩？ 我而家識啦， 應該係今次佢揾一啲嘅資料搜集之後，佢已經變咗做雞蛋之專家。 哦， 雞蛋之專家，推出一個品牌。 呢個 title 好濕，但係我即係我其實知而家因為去街市買餸嘛，咁跟住咧買餸嘅時候咧，都即係最近都問呢個問題，冇曬紅燈。 嗯， 以前街市即係超市入邊有紅燈區噶嘛， 有個紅罩入面有燈， 紅燈區咯。 OK， 你中意你 唔知红灯区啊？ 街市之红灯区 系啦，鸡蛋嘅地方。 咁嗰个仲系鸡蛋嘅，咁但系嗰个红灯区冇咗，清拆咗，咁啊冇咗之后咧，就净系嗰啲鸡蛋摆喺度啫。 系，咁啊唔识照啊嘛，大家。 但系以前系唔系噶？以前咧鸡蛋唔系一盒盒嘅，一盒十二只或者八只咁啊嘛，系一箩噶嘛。 系啊，跟住佢堆到好似有少少半个山咁嘅形状，跟住就自己抄， 有啲 自己拎， 有啲抄到烂晒咁啊，底有蛋汁噶。 仲要系永远鸡蛋嘅铺头一定会隔篱有埋咸蛋同皮蛋卖嘅，咁亦都会刮开咗少少个面，咁等大家亦都系要照嘅时候，又系攞去个灯上面照，咁照完之后你要就攞咁嗰啲， 啱啊， 或者咧，其实好似皮蛋定唔知点样，系直情系俾你睇完之后咧，佢就自己执俾你添噶啦，因为佢冇可能系只只俾帮你刮完之后你唔要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 哦，哇，咁样听落去，其实各位都系鸡蛋专家嚟。冇啊！ 你唔好扮 你有乜可能冇经历过啊？你比我经历多十几年， 我冇见过咩叫一箩嘅鸡蛋啊！ 你心里面你心里面个灵魂大过你卅年， 咪系咯？唔系你可能你贵气啦，好少去超市嘛。 系啦， 我唔系你教我成日都去超市啊。 永远就姐姐帮我买嗰啲嚟噶， 姐姐帮我买， 系啊， 唔系即系我哋去嘅街市唔同，可能都会有唔同嘅。 咁都系嘅， 即系我嗰啲街市比较窄啲，冇位摆咁多鸡蛋噶嘛。 定系你嗰时已经网购啦？即系好似而家咁网购。 系咯，咪都系逃翻嚟。 咁又唔系， 嗱嗱嗱， 有啲嘢 我唔逃嘅，系啦。咁但系如果鸡蛋嘅话，你哋有咩学问先？嗱，先分享咗先啊。 嗯， 即系我知道你哋都系鸡蛋之大人啦。如果系你嘅话，过往其实同鸡蛋，你会唔会拣鸡蛋啊？ 嗱，我揀雞蛋咧，我自己有啲嘅迷思嘅，即係迷信啊，唔係迷思啊，而係有黑點我就唔買嘅。 嗯， 我成日覺得即係個迷信我自己定嘅啫，即係有黑點會唔會佢已經有唔舒服啊，生出嚟唔靚啊咁樣咯，即係等於買橙嘅道理咯。早排幫屋企人買橙，咁然之後買橙嘅時候又見到好多黑點，我唔買啦，係咪先？咁啊走去買啦，即係買啲冇黑點嘅乾淨嘅。跟住咧，我同屋企人去買嘅時候咧。啊！佢揀嗰啲有黑點嘅，我話：喂，有黑點咪污糟啊、爛啊、揼啦！佢傻仔嚟嘅，差唔多熟嘅啦，有啲都食得嘅啦。黑點唔代表唔好噶，咁佢揀咗幾個都係黑點咯。咁、我就嗰陣時就知道，原來未必唔係唔好嘅。 招都係啊嘛，聽聞而家有個新説法就係，我哋成日見到話佢出斑點就唔好噶嘛。 其實 係 熟啦嘛。 係啊，但係原來係話反而斑點先係好嘅喎。 係啊。 同埋咧，我最近咧去咗咧香港有日本個超級市場咧。跟住咧，佢直情系每一只蕉咧有獨立膠袋包住，賣成40几蚊條喎。 咁誇張？ 係即係打個叉啦。跟住之後我就去睇下究竟發生咩事，使唔使啊？即係仲要係啲蕉唔靚，特別靚嗰啲嚟嘅，又唔係光鮮嘅，即係有少少已經舊舊地。 啊、 我行近啲睇嗰段字，佢話原來嗰條蕉係連皮食嘅。 哇、哦，好有趣啊！ 所以食蕉連 幾蚊啊？ 所以食蕉連皮咧係真嘅， 係正嘅。 你成日食蕉連皮咁樣，咁嗰隻蕉都係食蕉連皮食㗎嘛？ 佢話有營養啲嘅喎，係 咪㗎？ 係啊，好啦，打個叉啦。咁啊，講完呢、這個，講翻隻蛋先。 係啦， 如果你問我蛋嘅話咧，會係。我盡量唔會揀啲裂咗嘅，因為如果你照燈嘅時候，你好容易睇到有啲已經係裂咗、 哦。你經歷過照燈噶？ 有， 我冇啊！認真呢個真係冇，唔係講笑。我見過啫，但係我冇試過揸住佢照，因為唔夠高啊！細個， 我細個嘅時候，我睇我媽姐，我冇試過。我真啊，我冇試過。不過的而且確，即係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就跟阿媽去，因為屋企有少少嘅小生意，當時啊，咁就要蛋嘅，即係可能都要一盤盤蛋咁樣，即係可能幾廿隻幾廿隻咁賣每一日。咁、我就會跟我屋企人翻工嘅時候，就去街市或者去一啲蛋嘅鋪頭，咁、就睇住佢哋咁樣照，咁屋企人都教咗少少，就係點樣照啊。咁當然而家唔記得曬啦。咁、但係照完之後，咁啊冇裂啊，咁樣跟住之後就要嗰批啦，就要嗰啲。啦咁样会系咁咯，咁所以我细细个就已经好有呢一个嘅画面，但系而家大个真系冇啦，因为有啲又话可能卫生嘅关系啦，有啲又可能因为惊大家真系好容易就 系 头先师培话真系掟碎，尽量都唔俾人掂，所以其实都好似冇乜呢个歌仔唱噶啦。 咁另外咧，即系我又见到啦，原来坊间仲有其他方法嘅，咁头先都话照噶嘛，咁你照嘅时候咧，有冇话其实系要 feel 到啲乜嘢先至为之系好嘅蛋呢？ 系见到通透嘅，唔系好蒙或者浊，同埋通透咧，你见到中间你会有少少见到，即 系 个蛋黄嗰啲嘅少少实噶嘛， 系 啊，见到你蛋黄嘅， 系啦，类近嗰啲啦，望落去， 冇错，咁咧专家亦都话咧，如果你见到嘅蛋咧，其实最好咧个蛋黄系好喺中间啦，咁然后咧系有啲半透明状态啦，同埋咧其实鸡蛋咧个底嗰度咧有一个叫气塞嘅嘢嘅。咁咧，佢嗰個位置咧，其實就係俾啲雞仔咧呼吸，唔係呼吸，即係一啲空氣嘅位置俾佢哋啦。 哦，係㗎。係 啊，咁其實嗰啲氣塞咧，我稍後可以分享張圖片上網俾你睇下。咁其實嗰氣塞咧就唔好咁大，因為咧佢話個氣塞如果越大嘅話咧，佢個新鮮度就會下降啦、 因為佢就嚟生出嚟啦，係咪㗎？ 我答你唔到，係咪就係應該唔係嘅？ 佢應該唔係嗰個氣塞度生出嚟嘅，佢破開出㗎嘛。 喂，冇咁新鮮咯， 氣塞 都走咗， 端個窿啦。 正常我哋食嗰啲鸡蛋唔受蒸 啊，系啊， 易破啲， 系啊， 系啦。咁另外咧，其实都有讲咧，就话尽量真系干净啲啦，即系少啲泥啊，嗰啲就会好啲咯，因为。嗰啲專家都話咧，因為雞咧生蛋嘅時候啦，驚佢隻蛋咧可能會受到一啲三門氏菌嘅感染啦，咁、所以揀嘅時候咧都要睇下隻蛋嘅完整度，即係最好就係真係冇破損啊，咁咪乾乾淨淨咁樣啦。 根據我食蛋咁多年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啲蛋真係越嚟越唔同咯。嗱、我唔敢話好壞，因為我又即係唔係專家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只係一路食蛋會覺得。啲蛋好似同我哋细个食嘅蛋唔同味咯，你有冇咁嘅感觉？ 我只会觉得好似而家食嘅蛋越嚟越大只啫，可能因为以前我哋细个，即系之前我都有好似提过就系湖南嘅蛋系特别出名有名嘅，咁又系因为佢特别蛋香。 多嘛，咁所以咧，我哋以前细个时候食嘅时候，啲蛋可能细粒啲，但系就讲明系湖南蛋嚟嘅。咁之后咧大啲嘅时候，我听啲屋即系开始已经见到啲人就话 hit 嗰啲就系、是、泰国蛋， 泰国蛋最多啦。 系啦，你买泰国蛋就好似好啲啊，健康啲啊。跟、住之后就开始见到啲人就话买美国蛋啊，因为点解咧？贪佢咧就大只啲，同埋就白啲，因为佢嗰啲蛋系白色，因为我哋平时习惯见到嗰啲系黄黄地色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跟住而家唔使讲啦，大家都成日话咩蓝黄蛋啊、日本蛋啊、鹿儿岛蛋啊，总之写住日本，大家就好似疯狂地觉得，哦，好 高级啲啦。 即系我觉得呢一个都好似啲蛋嘅潮流咁咯。 我最近食日本蛋咧，都有少少唔同感觉，因为日本我食嗰只日本蛋咧系橙红色嘅，个黄系橙红色嘅，但系咧我打出嚟嘅时候咧，我第一次接触啊嘛。我有啲唔敢食啊！我覺得哇，我未經歷過原來橙紅色嘅蛋，但系咧嗰種嘅蛋味又真係唔知點解好似清啲出啲喎。 你有冇試過咧？打開隻蛋有兩個蛋黃？ 有。 我未試過，但系我成日網上見到有啲人打開見到咯。 係啊，啲人打開啊，見到佢兩個蛋黃好 lucky 啊嘛，因為機率少，機率少啲係啦。但係我覺得幾有趣嘅。 係，另外咧仲有一個方法可以介紹一下啦，就係、是、浮沉法。佢就話最簡單咧，想知道佢。新唔新鮮啊？咁咧，我唔知點解你會可以有杯水啦。總之佢就話你揾杯水，跟住將只雞蛋放落去。如果雞蛋咧向下沉嘅話咧，就係即係代表佢係大約生產咗一至三日到嘅啫。跟住之後咧，如果佢係半浮沉水嘅話咧，就係、是、大約隻蛋嘅十至十二日啦。如果係浮起嘅話咧，就差唔多有25日以上噶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亦都係分辨嘅方法啦。咁今日咧亦都準備咗一。兩隻蛋啦，咁一隻咧就貴蛋嚟嘅，一隻咧就係平少少嘅，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睇下分唔分得出平蛋同貴蛋嘅分別，然後話俾你聽啊，其實唔同顏色嘅蛋殼有冇分別嘅呢？ 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惯，长和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心比讲理更简单，缠绵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自悟透，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还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从前不懂这出经典戏太夸张，明明相恋情侣路为爱事事已退让，骗人拿原则开仗，今天这抉择轮到我，比虚构喜剧还哀伤。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 太荒芜，有某些人忧，恐怕父母也不能。 听过有张敬轩《潮郎君》，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是时候开股啦，咁啊，一首歌嘅时间咧，就俾大家感受一下啦，咁啊。 感受到， 其实而家咧有两只嘅，咁一只咧就系浅色啲，白第一啦吓，就系浅色蛋黄嘅、嗯、白色壳嘅，第二咧就系深色蛋黄嘅，佢系似系深黄橙色嘅蛋黄啦，我觉得有少少似番薯，鸡蛋番薯嗰只黄啦，然后粉红色壳嘅，佢、话叫粉红色壳。 事前咧，师傅俾我哋试咗蛋噶啦，咁我哋先讲啦 ，A 系咩先？ 哇！ 唔系，等先，我哋讲咗答案，我哋觉得系咩先？ 唔系啊，我意思 A 系 A 哦，诶系喎， 系啊，系 啦， 傻猪， 系啦。咁你觉得嗱，首先一你 A 你食嗰样嘢，诶嗰只蛋好食啲，定觉得 B 好食啲先？一定 先嗱，一来就系边一只蛋好食啲，二嚟系咪叫我哋估边只蛋贵啲？三嚟边只蛋白蛋，边只蛋黄蛋系咪？系咪啊？黄壳定白壳？ 黄壳定白壳就已经应该已经知道咗，冇乜所谓嘅。 哦，好， 系啦系啦。咁首先你觉得边一只好食啲先？ 其实我哋咪后嘅时候，头先跑出面咧，试完之后，我同迪神已经嘅口感食法全部一样。但其实我有啲唔开心嘅，我想转嘅。点 解咧？ 因为迪神同尹之龙出咗名食嘢系 唔好识食嘅， 渣嘅。咁佢竟然而家同我讲嘅一样嘅时候，我想转嘅。 阿木经唔到变化，经唔到我嘅变化。尹子龙可能都仲系咁样食嘅，但我已经好高噶啦。 咁而家我想话你渣啲，尹子龙渣啲。 尹子龙啦，你喺呢度问我。如果佢喺度，可能我唔系咁讲，我哋一样咁渣咁样。但系我同我哋两个都 feel 到嘅，即系因为一食落口咧，分别太大。 嗯， 已经 feel 到 A 咧。那個香味會濃啲， 係啦，因為同埋加上咧個蛋味係重啲嘅，尤其是個蛋黃。咁跟住 B 嗰隻蛋咧，我覺得唔首先我唔知邊隻蛋貴平啦，但係我會俾我嘅話，我傾向個口感，我中意食 A 嗰隻蛋。頭先所講嗰隻蛋香啲，嗰隻即係蛋香味重啲。B 嗰隻蛋咧少啲噶，同埋佢所有嘢，無論係個蛋白定係蛋黃都好啦。是實啲嘅，嗰種實係唔係蛋黃嗰種鬆化嗰啲感覺咯，我會唔係好中意食噶。 其實兩隻蛋咧煮嘅時間係一樣嘅， 係啦，因為我哋頭先私底下講笑，我哋就話師培會 fit 我哋 有一隻煮老咗， 係啦，煮咗成十幾廿分鐘嘅，另一隻啱啱好十分鐘先出嚟咁 啊，但你冇同時間， 同 時間嘅，咁咧。其實我已經將頭先影嘅兩隻蛋咧，即係食嘅兩隻蛋咧，我就放咗上網噶啦。咁亦都咧有啲朋友啦、聽眾朋友就話咧，佢中意係 B， 即係二嗰只嘅，咁就覺得嗰只貴啲。咁你覺得邊只貴啲先 ？B 嗰只蛋咧望落去真係吸引啲，因為佢黃啲嘛，個蛋黃。 哦，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啦，所以我頭先都有諗過係咪 A 嗰只蛋，因為係嗰啲白色蛋殼啊，所以個蛋黃淺啲，因為通常白色蛋殼嗰啲個蛋黃淺色啲噶嘛。係啊，咁通常係黄色蛋嗰啲个蛋黄深色啲嘅， 系所以贵啲嘅系。 我自己都系觉得 A 系贵啲咯。 A 系贵啲， 我都觉得系。 B 系贵啲噶。 A 系贵啲，唔啱啊！吓，唔啱 啊，错啊 ！B 系贵啲噶。吓，嗱咁 啊， 听众朋友咧， 你系咪捞乱咗？你唔知啊？ 咪住先嗱，贵同蛋香又冇乜拉楞嘅。 唔系啊，我觉得煮完之后佢捞乱啫。 唔系， 你咪记错。 你快啲同我一齐认同啊！的神， 我可唔可以问佢咪记错咯？ 唔系，我都觉得你记错。 你既然坚持系咁， 你仲有一分嗱，你又仲你一分钟去辩护， 系啦。 讲啊！ 你咁样两个逼我可以点答啫？ 好啦，你讲啦， 承认得 啦，你讲啦，你讲啦， 你咩啊咩啦？ 咁咧，首先淺色嗰只咧，其實係美國嘅叫做一級蛋啦。 OK。 咁然後咧，深色啲咧，即係 B 後者二嗰只咧，就係鹿兒島蛋嚟嘅。咁聽聞啲人就話咧，隻隻都係溏心，咁咧就好濃味嘅蛋香嘅。咁但係反而你就覺得咧，美國嗰只蛋香啲。 係。 咁即係證明咧，其實你哋。是可以吃便宜一點但是又覺得自己開心 不是我覺得只是因為你給我只是好吃還是不好吃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這個不是說對還是錯 而且沒有說貴蛋就一定好吃 是便宜東西都可以是好吃的、日本蛋一定厲害 是啊沒錯 美國蛋更厲害 你喜歡就可以啦、最重要做人做人不要賭蛋你可以吃蛋但你不可以賭蛋做個好人 的神 乖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相隔四个多月以来再次本地零确诊。三男三女确诊者年龄介乎28至45岁，其中三人没有病征，他们分别由印度、菲律宾、印尼和巴基斯坦抵港。至今本港累计有11445宗确诊个案。食环署和警方在美孚九华径打击涉及无牌经营食物业的烧烤场。食环署检控三人，警方就票控32名违反限聚令的烧烤场顾客。突击行动在昨晚进行，食环署人员检取相关工具和共83公斤烧烤食品。两人涉嫌在两个烧烤场内经营无牌食肆被检控。另一名燒烤場負責人就涉及違反餐飲處所內不得有多於四人同坐一桌的規定。廚方說，今年1月至今已經向九華徑經營無牌食物業的燒烤場負責人共提出11宗的檢控，包括6宗拘控。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說，涉疆問題不是民族宗教、人權問題，而是反暴恐、反分裂問題。栗戰書說，當前新疆社會保持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民族團結和睦，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他又說，全國人大作出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目的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栗戰書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以視頻方式和烏茲別克最高會議參議院主席納爾巴耶娃舉行會談。栗戰書介紹關於新疆、香港的情況和中方在相關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埃及传媒报道，首都开罗一栋十层高的楼宇在星期六凌晨3点几倒冧，五人死亡，24人受伤。相信仍然有多人被困瓦砾，当局正是检查附近楼宇的结构。埃及楼宇经常出现日久失修的情况，过去发生多宗楼宇倒冧的事故。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早晚潮湿，下周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大家有留意玩具界的话都知道大斗牙水铲是一位香港设计师 Chino 所设计的。不单止红遍香港、台湾、内地甚至乎进军日本。不过今个星期和他谈天并不是因为这个系列。原来他近批的展览和 Graffiti 有关的。今个星期嘉宾 Chino Lam。听到子龙呢把声音都知道啦，我离开咗直播室，咁啊去到啦中环，哇呢、这个地方啦都好优雅，但系优雅得嚟咧，有啲街头文化嘅艺术喺度，咁啊搵嚟今次嘅创作人 Chino。 系大家好啊， 你好啊大师， 系你好你好子龙。 好啦，点解无啦啦喺中环呢度咧见到直头好似有成个地铁站，又有成个地铁车卡喺里边，成个展览，成个艺术创作，究竟系点样诞生嘅咧？ 呢、这個上年咧，我就開始喺呢個畫廊 JPS 嘅 gallery 嗰度咧，就做咗個展。咁之後佢呢個畫廊咧，就會有本身有其他好多 artist 啦。咁其中一個係一個美國嘅 graffiti 嘅即係塗鴉嘅一個 legend， 佢叫 Coptu。係啦，咁由嗰陣時上年開始，其實開始籌備有呢個展覽嘅。咁嗰個 concept 就係、是。我同另外一個女 artist 叫阿花阿花，咁樣佢就我哋係現代嘅藝術家，咁坐一架地鐵翻翻去八十年代嘅美國 New York 嘅地鐵站嗰度，就遇見呢個 Coptu， 因為佢係八十年代開始就開始 print graffiti 嘅，咁就同佢有一連串嘅合作啊，譬如我哋去到 New York 嗰度會好多廣告牌啦，有好多消費文化商業啊，嗰啲廣告充斥住整個街頭嘅一啲廣告啦。咁而當時嗰啲美國嗰啲 graffiti artist 咧，就會噴好多 graffiti 去表達自己嘅都存在啊，咁樣啦嚇。咁所以咁我同阿花就畫咗一啲當年嘅廣告，就再俾阿 Coptu 去做一啲圖啊咁樣咯。而架火車啊、車廂入邊啊。同會場呢度所有嘅牆啊，都係由商場啦、啊，同埋 below ground 嗰個單位啦、啊，同埋我哋畫廊咧，佢哋一齊諗咗呢個 concept 出嚟先嘅，咁就搞咗呢個展覽，就係咁啦。 因為啦，以往我哋睇 Chino 嘅作畫啦，係可能係啲版畫啦、油畫啦，甚至乎可能喺網絡上面睇得比較多嘅。今次直頭啦，要去到嗰度喺個車卡入邊，係啦，或者一個車門外面咁去睇咧，個感覺其實都幾唔同。同埋嗱，以往畫嗰種模式同真係 graffiti 噴嗰種模式唔同，因為噴咗就噴咗噶啦嘛。嗰種即時性啦，同埋嗰種互動嘅感覺啦，係我自己覺得強烈啲。 冇錯。咁其實我喺做玩具之前啦，畫畫之前啦，就喺2000年嗰陣時咧，我就其實已經開始塗鴉噶啦。當然我嗰陣時嗰、那個環境唔係好容許呢樣嘢啦，冇咁多後期冇咁多嗰啲流行嗰啲潮流啊。牌子啊，去推動呢啲文化咁樣咯。咁當年我哋做嘅時候都係比較少啲人做，同埋係一啲都幾係危險嘅嘢啦嚇。 同埋即係嗰啲地方冇咁容易揾到啦，因為而家真係有個地方有個空間，又要業主啊，又或者可能係有啲特定嘅 area 啊，或者可能期間限定啊咁。你講緊2000年嗰陣時候。其實嗰陣時我都有接觸，不過咧就真係冇嘅，唔夠膽，最多係自己揾啲爛咗嗰啲木板啊、嗰啲箱啊嚟噴嘅啫。 係啊，冇錯。同埋當時都好多時，我哋會俾啲警察叔叔去捉我哋噶咁樣嘅，都捉過兩次噶啦，我都嚇。咁所以我同阿 MC 人啦嗰陣時就其實係由佢開始教我去點樣喺街度 tag 啊，寫嗰類字啊咁樣咯。 哇，咁其實同你而家嗰種畫風啦，甚至乎你而家嗰種風格啦，都幾唔同喎。咁你會唔會覺得 graffiti 個底同我而家個底有啲互相交流啊、補給啊等等咁樣嘅情況嘅咧？喺你作畫創作裏邊， 其實我由 graffiti 之後，我就入咗廣告公司做設計。咁中間再去一間玩具公司嘅時候，再學埋書道啦，即係日本嗰啲。咁其實我當寫書道嗰陣時，其實我自己有少少撈咗少少 graffiti 嗰啲元素落去嘅、所以你會見到有啲字會啲勾啊，啲腳啊會長啲啊，踢啲啊， 粗體啲啊， 粗體啲啊，係啦，即係好有力度，好有發泄嘅感覺咁樣。其實都係嗰陣時學 graffiti 嘅時候，幫助我去改變咗後期寫毛筆字嗰種風格嘅咁咯，撈咗少少街頭元素咯。咁至於你頭先話畫嗰啲啊，咁我啲畫其實都好多嗰啲圖畫元素嘅，例如潑墨啊。滴油啊，同埋寫好多字啊，咁其實呢類有少少街頭感覺嘅 element 就我會加咗入啲畫度咯。 誰來明述説，然後拉出戰快可以做了紙，然後天空便會有一片，讓年月張開寫滿詩。誰來明述説？然后剪出一串尾巴做了笔，然后疆土必会有一片，可叫抑郁变做随意。谁来描述爱，宁愿也是情缘，谁来愿要信，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练美丽的字。气势早已渐难，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此笔墨。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天边。眼睛轻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谋。埋怨书来提示一枯子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日子，谁来描述我？藏在心中很壮阔的着卷纸，纯白简单趣我放开点，让尘俗翻滚放有诗。谁来描述你？元神中央很偏锋的很纸笔，有人挥洒趣你探些险。可叫爱上变做情意，谁来描述爱？宁愿也是情缘，谁来愿要信？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练美丽的字。狂气之早已知，矛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此笔墨。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我大志，然后画天边，眼真轻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谋，难远处爱提示一枯子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是我要在世界一休，赶到刹那一关。千秋都想一生快乐胜过诗经，漂亮胜过山水，柔润亦大光，心中大浅，如何用诗词教的写美丽故事，人人可以以草书一辈子。王羲之早已知，矛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此笔墨。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天边。眼神轻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墨。埋怨书来提示一辈子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日子。 而家譬如角色就好明顯啦，係啦。咁但係塗鴉上面好多時候都係著眼喺個字嘅形態啦，係啦，又或者某一啲比較簡單啲嘅，即係未必構圖好複雜嘅圖案圖畫。咁如果你喺創作塗鴉畫之前，其實嗰個程序係點樣咧？使唔使起咗稿先，定還是嚟到見到咩就畫咩就落乜就噴嘅咧？ 我係比較後者嘅，我因為本身我就算畫畫都唔中意起稿。所以我呢種性格可能都係喺圖畫嗰度浸出嚟囉。至於你話呢度嗰個所有嘢我都係隨手噴嘅啫，我哋都係即係我覺得嗰種感覺係比較自由啲啦，同埋抒發到自己嗰個情緒多啲嘅。 我諗對於香港無論係聽眾啦，甚至乎係讀者啦，其實真係有機會接觸塗鴉嘅空間係少嘅。咁有冇啲有趣嘅經歷啊，或者情況可以同我哋分享？譬如原來我噴咗呢個 logo 喺度，或者噴咗呢幅圖畫喺度，我哋唔好咁近我，或者唔好冚住人哋喎。 當年都係比較禮貌啲嘅，咁其實我哋香港比起美國都係遲咗好多年。咁所以我哋都玩得比較守規矩啲，同埋都偏向自己揾一啲新嘅地方去做囉，就好少冚人哋啲嘢嘅咁樣。 同埋好多時候成個 hiphop 文化同塗鴉都好有互動啦，譬如可能啲滑板啊，係啊 X game 啊等等都好多，咁特別外國好多啲場地就可以周圍噴啦。咁其實調返轉頭未必有場可以噴嘅時候，如果我哋真係要練習，有啲咩辦法可以真係接觸一下摸索一下呢？ 我哋當年呢就都係喺屋企搵自己練好啲先，練好啲跟住先夠膽出街去做呢樣嘢啦。咁但係你至於你話香港冇乜場地，其實合法嘅都唔係冇，係嗰啲以前蒲窩啦，唔知你聽過未？咁同埋嗰啲 band 有 係啦，咁同埋嗰啲滑板場啊，都有時都會俾人噴啦。咁當然後尾會有啲活動會俾啲細路仔噴啊咁樣咯。但係你話若果你真係去要跟足嗰個 graffiti 嗰個文化同埋精神咧，咁即係其實落街。去尋找一啲場啊，係一個即係其實都係不二之選，即係冇辦法㗎啦，都係 用我哋對腳去揾另一塊畫板啊，係啊，我好記得啦，早幾年喺外國見到有人噴 graffiti 咧，噴咗直頭成個聖鬥士12公係一部好闊好闊好闊好闊嘅牆。咁如果噴呢啲真係好 character 好多色好複雜嘅，同我哋平時睇開啲 logo 啊，或者真係噴牆嗰啲 graffiti 係咪好唔同㗎？ 是很不同的。咁其实 graffiti 佢其实包含好多元素喺入面，唔係淨係噴嗰句字啦，嗰幅画啦，係仲要讲緊即係睇下嗰度有冇啲耕稿啊咁樣睇下，即係真係要咁。 即係早几日去接触下场地先。 咁其实係成个过程成个行为咁先係 graffiti 嘅嗰个原本嗰个精神囉。咁但你话至于噴好多圣斗士啊嗰啲，即係可能嗰啲係當壁畫咁囉，嗰個感覺，同埋咁我又唔肯定佢嗰度係合法定唔合法，係啦。咁但係又咁講呢，其實年代唔同咗嘅，所以嗰個睇法亦都唔同咗嘅，係啦。 係啦，咁如果大家都想近距離接觸下 Channel 嘅展覽啦，或者成個活動，真係點樣融入咗去地鐵嗰度啦，就可以去到中環啦，係啦，咁係一個好出名嘅置地廣場裏面啦，你就會揾得到呢個 Gallery 啦，就可以睇得到嘅。我都想問多少少 ，Graffiti 自己噴啦，同其他人一齊合作噴，有冇啲咩唔同㗎？ 其實自己噴同埋即係好似今次咁同其他人合作。大家會商量一啲位咯，即係譬如 呢塊板我就會諗住咁 係啦，因為今次我夾住嗰個女 artist 阿花咧，佢係佢嘅最 signature 嗰個係佢個公仔，即係佢畫一個好多女仔嗰啲公仔，係啦，咁佢嘅公仔就會喺啲字嗰度穿插啊，咁呢啲都會同佢商量一下點咯，但係咁佢都。咁佢嗰個技巧都好犀利嘅，其實都咁，所以都唔使話點樣大家去就啊咁樣，好自動波咁樣都夾到出嚟咁樣。但係即係比較着重於 teamwork 多啲咯，如果咁。 我自己就好好奇，因為細個咧，即係唔係好識揀嗰啲襪噶嘛。即係你話揀維牛嗰啲襪，其實又唔係平嘅。係啊，咁同埋你噴咧，見得到佢嗰啲散開個密度啊，應該咁講，又好唔同嘅。咁其實真係開始落手落腳去接觸啊，去玩去噴嘅時候，有冇少少嘢我哋又可以留意一下、注意一下？ 佢嗰、那個頭先你講嗰兩樣嘢係，佢可以換一啲 cap 嘴，即係個 cap 可以換嘅。咁佢有噴出嚟係 fat cap， 即係噴出嚟好大笪嘅，散開嘅，即係攞嚟填色用好啱嘅。咁另外有啲 fin cap 就畫啲 outline 啊嗰啲嘢咯， 好實際。 係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嗰個手指控制嗰度力啦，係啦，咁即係都係工多藝熟咯，同埋顏色嘅配搭啦都好緊要。咁啲你行嘅速度同嗰個噴嘴距離咁長嘅遠近。其實所有嘢都係關係到成幅作品嗰、那個顏色嘅實，即係嗰個實淨程度啊，同埋 嗰種張力， 係嗰種張力啊，同埋即係嗰種鬆朦感啊咁樣咯。 同埋我見咧，香港都曾經試過有啲外國人咧，咪喺一啲報紙咁嘅 size 啦，然之後咪噴咗好多層 l a 然之後哇，去到最尾先發現，哇，原來佢係噴緊某嗰啲嘢嘅喎，嗰啲其實咪又唔係太算 graffiti 嚟。 嗰啲我諗唔算，因為佢係成個表演帶你去誤導你去諗第二樣嘢，最尾先係出嚟個答案係第二樣嘢。咁呢，我覺得嗰啲表演係有觀眾咯，咁而我哋就未必會有觀眾咯，會有途人行過可能望到，但係嗰啲唔係觀眾，唔知係做乜嘅嗰啲啦。 咁啊，所以整個 graffiti 文化，我諗透過 channel 簡單十分鐘嘅傾談啦，了解多咗啦。我覺得 graffiti 係要身體力行去感受嘅，即係唔係叫大家周圍噴先，你去咗睇咗先。咁啊，透過嗰幅作品，你感唔感受到當下佢哋表達緊啲乜嘢 message 咧，乜嘢感覺咧，咩信息咩內容咧，係好關鍵嘅。咁啊，再次多謝 channel 同我哋分享啦，整個計劃啦。其實你由上年一路自己有個展覽啦，然之後海外又有個展覽啦，然之後翻嚟香港又有另一個展覽，其實都冇停過嘅喎。嚟緊仲有冇啲咩計劃係即將發生嘅咧？ 嚟緊可能會有個展喺日本嗰邊咁樣咯，即係畫嗰方面、藝術嗰方面係啦。 咁我哋到時候揾你傾偈嘅咯。 好好 ，thank you， 再一次多謝你，唔該曬 Chino。 好，多謝曬。 力宏项羽马红波剑我的目的明确，带劲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武生道白的国民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大家的心声。 而且澳门周笔端。一盘山河天，红会震得太阳爽。 迫不及待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什么都看到。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世界是舞台。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 I got the skills to be known. So I'ma chill on my throne. Yes, I keep it blazing. From Shanghai out to Beijing. Stop in Taiwan, back to Hong Kong, where they stay doing they thing. This is something special. My culture's so contagious. They wanna know about us. We've been around for ages. A couple thousand years. A bunch of pioneers. Just artists and scholars making noise. It was loud and clear. Ayo, the future's here. The revolution.Chin got the solution for the pollution in your ear. Switch it up, 唔使問，你實同意。做英雄係唔容易 ，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Lilo C. 而且澳门周笔端。 放长江风天，力拔山河天，后会震开人弦。 盖世英雄到来，世界是舞台。是舞台哟。